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凤凰 Uradio 3D 画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燕婷， 还有我 Cathy。 今天的 3D 画新闻可以说是翻篇了哈，你看一翻篇连主持人都换了， 带 翻 了女人一台戏。 朱明奇同学啊，这两天放假，下个礼拜一回归。 3D 画新闻也可以说是创了我们自己的一个记录吧，连续四天咱们都是关注到大审薄熙来。那么现在这个案子可以说是暂告段落，大家都在耐心的等待着最后的宣判的结果。也有人说呢，这可能还只是第一季的结束，可能宣判之后呢，大家还会等着看他会不会再上诉。那究竟是个什么样结果呢？估计到时候一出来又会引发非常大的讨论。那其实呢，在我们关注薄熙来案的这几天的当中呢，这个网络事件呢还在发生着其他的也是非常重要的非常红火的事件。比如说呢，网络一个微博上的大 V， 他呢是有1200多万的粉丝，薛蛮子。薛蛮子就在8月23号的时候呢，是根据群众的举报，就北京警方呢是说他在这个朝阳的安慧北里的一个小区里面进行卖淫嫖娼的活动。警方呢当场抓获。那经过审查呢，两个人是对于卖淫嫖娼供认不讳。那目前呢，北京警方已经是依法对两个人进行了行政拘留，也证实呢，警方提到的这个所谓的薛某，就是我们在微博上看到的大 V， 有1200多万粉丝的薛蛮子，他也是天使投资人，他的真名呢叫做薛碧群，那其实他也是微博打拐的发起人之一了。那与此同时呢，我们还看到呢是秦火火和这个利二拆四，这两个也是著名的这个网络水军，可以说是网络水晶的这个首领。他们呢就在网络上制造了一系列是知名度非常高的事件，比如说郭美美事件，比如说这个温州的动车事故中间的一些谣传。那后来呢，警方也是根据这个举报，群众举报说他们呢是为了谋取更多的利益，是故意呢在网上策划制造一系列的网络热点事件，吸引粉丝，使自己呢是成为网络名人，把自己炒红之后了，经济利益就会随之而来。那其实这两个人呢也在网上就公开宣称啊，说网络炒作呢必须得忽悠网民，使他们觉得自己啊是社会不公的审判者，只有反社会反体制才能够宣泄对现实的不满情绪，必须要煽动网民情绪和情感，才能将那些人一辈子赢得的荣誉，一辈子积累的财富一夜之间摧毁。他们公开就说过，说谣言并非止于智者，而是止于下一个谣言。这句话据说这是非常经典，应该是可以入名录了。所以有网民把他们称呼为是水军的首领，并且送他俩一个外号叫摇翻中国。哇，很霸气的感觉，听起来二位听了这样的新闻，你们感觉是怎么样？觉得是有意的在现在很多人评价的说是在打压言论自由吗？ 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就是有一些媒体中，刚才你也有提到说关于这个秦火火策划的一系列事件中，包括这个郭美美事件，很多的都有在提到这件事情。我就觉得比较不能理解的一点就是，你还是在趁着秦火火的事情想要给郭美美，想要给中国红十字会翻案吗？就是说可能郭美美的事件中是有一些虚构的或者说是谣言的成分，但是中国红十字会是如此干净到跟郭美美之间没有任何的关系，然后没有任何的贪腐的情况嘛。所以我觉得你可以说秦火火他有一些造谣生事的事情是不对的，但是你借着抓秦火火，然后要给他们这个他以前做的一些可能是最初是不对的，但是实际上有推动中国反腐的一个进程的一些事情，你去给他翻案，我觉得这点是值得商榷的。 所以你觉得他们其实的言论呢，根本原因在于你本身这些事情就不透明，信息可能就没这么流通，大家根本不知道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可能就恰恰借助于信息的这个所谓的不对称，就有了现在我们看到谣言的可乘之机。然后呢，你又不一直都没有让这个过程透明化的话，就谣言永远都不会止于智者。所以你是觉得他们两个反倒是成为现在言论不那么自由的牺牲品，可以这么理解？ 可以说是牺牲品吧，但是更多的情况我觉得是就像你刚才说的，他们是有借助到这个不对称的一个情况，然后呢他是抓住了一个机会，就是说因为我们看不到全部的真实的情况，才有可能去给他们一个这样谣言的可乘之机。然后我觉得这个最初开始就是有提到这一系列最近的一系列事情，我觉得应该是从最初开始，这个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的主任卢伟他提了一个所谓的七个底线开始的吧。后来好像关于这个网络言论的一些限制就开始越来越多，最近到了秦火火、薛蛮子，是薛蛮子的事情到现在爆发是变成了本来是对他本人的一个品德上的一个事件，现在整个的焦点变成了大家去，因为是有之前所谓七个底线之说，各种的对于这个网络言论的打压，才有可能导致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媒体也好，公众也好，把这个矛头指向了我们国家对网络言论的一些限制。 其实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像这些秦火火啊这些人可以那么的火呢？为什么大家就选择相信？难道就是所有的公众都是傻的吗？就会相信一个没有根据的一个谣言，真的是纯粹的谣言吗？所以他为什么说谣言止于下一个谣言？其实有一些人或者是大家现在在社会的大环境里面，在听到一些事的时候是有选择性的。我记得很清楚，上次这个汶川的一些学生，他们在一个基金会的赞助之下，然后到香港到凤凰来参观嘛，然后他们就问了我们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他们就说为什么现在有很多人不相信不真实的东西，因为他们很愚昧，因为他们很容易被煽动，他们没有自己的判断力。我跟他们说不是的，是因为他们信息的不知道不足，他们得不到更加全面的信息，所以他们没办法判断。但是又有一个情况，就是人们都是有情绪的，所以我们会相信一些我们愿意相信的东西。我们愿意相信法官去嫖妓了，我们愿意相信这个什么郭美美跟这个红十字会有联系。正是因为之前的这个负面消息太多，官员贪污，然后这个政府不廉洁，所以大家才会愿意去相信。那这个真的深入挖掘上去，就像刚才这个Cathy 说的，真的没问题吗？那谣言止于公开，为什么不公开呢？ 我都同意哈两位说的。我觉得还有一个情绪上的问题在哪儿呢？你看现在对他们一些所谓的网络大 V 点名批评的是谁？是官媒，是中央电视台。就是我们以前印象当中，可能有一些你觉得不成熟印象也好，他就是觉得哎，好像他们披露出来信息，始终你就会觉得好像没那么客观，也没那么全面，甚至没那么公平。尤其是在网民的印象当中，如果是长期媒体给你造成这样的一个印象，你会有一种对这些批判的人会产生一种天生的同情。 对， 你就觉得哎，是不是事实恰恰是跟他们说的相反呢？ 对， 有这么一个情况存在。 我觉得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像这个光明网啊、环球时报啊、人民网这些，他们一贯的一个做法，我觉得是智慧不足，所以才导致我们对他一直是有一个，要不然他们说什么，网民就立刻成为网民吐槽的一个点。 对，这个的确是的。 对，就比如说光明网的一个奇闻，他就说抓获薛蛮子是撕下了网络伪君子的外衣，他就是把那我们薛蛮子他这个嫖娼事件，我们现在暂且认定。这个北京警方的只是一个事实坐实的事实，我们相信法律，相信警方。那好，那他这个嫖娼是他个人的一个私生活的问题，对。那你有必要因为他个人私德的一个问题，就怀疑到他所有在网络的言论都是不对的吗？这个其实是有待商榷。就是说，在光明网和环球时报这样一些官媒的他们的概念里面，我想问问你们的智商停留在什么年代？是你在做一个小朋友的时候，这个世界是非黑即白的，不是好人就是坏人，只有这两种简单的评判标准吗？你对人的一个判断难道不是一个全面的吗？ 所以这一次这个薛蛮子事件出来了以后，大家看到这个言论，一开始说实话我看到这条新闻我相信了，因为我只看了那个 title， 我没有看到里面的内容。我说薛蛮子居然嫖娼了，没查居然 嫖娼。 对对对，哎，我就说这个网络大 V 这个道德不是怎么高上嘛，但是我不会延伸到说啊，他以前说的都是假话，你会对他的道德有一点质疑。但是问题是呢，就接下来大家就会觉得哎，这个事情的发酵是不是意识形态现在正在进行管制当中，收紧当中，这些网络大 V 们他们成为了那个枪打出头鸟的那些出头鸟们。那刚才我在看到一个中央党校的叫做蔡霞他的一篇文章，今天应该是转发最多的，他中间说到了公权与私欲啊，一个中央党校的教授，我们心里想的他一定是代表官媒的，可是他说的不是这样。他说如果有谣言危害社会的话，那首先谣言的受害人要运用法律保护自己。那比方说这个郭美美还有红十字会，张海迪， 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人，那不是清火那些人，就是按照现在这个官媒啊、公安局、央视的他们的一种说法，就是说这些人就是秦火火造成了对他们的造谣，他们怎么不出来说呢？为什么跳出来的最后是公安局和央视呢？那这个是公权力侵害公民，搞有罪的推定。 哎，这个说的有道理，我觉得两个都说的很好哈。但是我看呢，你就会发现吧，就很多时候呢，刚才燕婷讲了一句，她说居然，你看居然也有这个嫖娼，就说明大家什么呢？对这样的一个你有掌握话语权的人，大家会把你们加上一些道德的标签， 是， 就似乎你是站在我们这个道德高地上，你应该是有以身作则的这么一个示范的感觉，但其实好像大家容易把他们混淆，就一个是我有公共的这个权利，也是因为他有1000多万粉丝在那儿，你必须想我说出来的每一句话，1000多万人在看着，我必须这个注意。但是呢，你这个私德能不能跟这个画上等号？私德是私德嘛，你并不能因为你的受众多，就一定是代表我的道德高尚的。这个好像你不能从这个逻辑上是画上等号。 哎，我觉得这个， 但是感情上大家会偏向于认为你是应该在道德上必须相应的承担你所面对这么多受众，你必须要有一些更加严格的规范。 说实话，这两者之间啊，要完全区分开来是不太那么容易。但是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克林顿，也是这个蔡霞他写的文章里面，他第一段就说，为什么克林顿当时的这个绯闻沸沸扬扬，但是民众对他的支持率反而是上升呢？因为大家最后就发现了，他这个做总统的权利是处理公共事务，不允许公权进入到私欲去满足个人的私欲。但是呢，因为克林顿没有公权私用，所以最后民众没有让他就是从总统的位置上拉下来，继续让他做总统。 当然这个民间的名人哈，跟真正的这个官员还是有所区别。但是呢，我们反映到一个什么问题吧，就是你看官媒的，当然官媒也并不是铁板一块了，但是呢，你会看到大家在采取一个什么样的策略呢？就是好，我也没说你是公共权利有什么问题，我就是先把你的名声给搞臭了，就让你觉得哎，这个人的道德有问题，以后他说的话大家就会想，哎，他这个人以前干过什么，你就会对他言论的一种不信任感，就你没以前那么权威了。 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反例，就是当年的这个我们印象中的民权斗士马丁路德金，他的形象一直是这个高大全的，但实际上他的私生活非常混乱，他在巡回演讲中经常招妓啊，然后搞这些性派对啊什么的。但当时呢，这个 FBI 的局长就是胡佛，他搞这个窃听，然后呢就把他的一些过程中的录音带有想寄给他的家人，还有他的这个美国的媒体，但是美国媒体呢都拒绝发表这些材料，因为他们认为这个性丑闻跟这个马丁路德金所领导的黑人民权运动是没有关系的，然后呢觉得这是胡佛搞的窃听，你应该反思，你作为一个 FBI 局长，你搞这种事情还要向公众去暴露，你觉得你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 什么心态？ 对， 这个案例非常有意思，这说明美国人怎么看呢？政治归政治，道德归道德，可是在中国目前好像看起来是个相反的案例。三立化新闻，我们先休息会儿，等一会儿在第二部分呢，我们将为您连线到现在身在四川的一位时评人，他呢在微博上的账号叫做人人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啊，他呢就很神奇，在微博上账号呢已经是转世了5次6次。他自己说呢，如果我现在还用我的真名、我的原名去注册，根本就注册不了。等他来现身说法，谈谈这个微博转世之后，他有没有触摸到一些言论的边界，有没有一些经验教训可以总结跟大家分享。我们稍事休息，回头见。好，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欢迎回来，我是樊素， 我是燕婷， 还有我 Cathy。 好，三个女人接着谈这个薛蛮子 嫖 娼的事啊。好，我们刚才说了，为您连线到的一位成都的专栏作家，那他呢在微博上叫做人人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他的微博号呢已经是转世过5、6次了，来问问他。首先想关心哈，就是现在呢拥有1200万粉丝的这个大薛蛮子，因为所谓的涉嫌嫖娼被行政拘留，其实网上争论非常多，但是你光光看他发生的一个时间点呢，有一个巧合，就是呢发生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和这个国信办的倡导7条底线整治网络谣言之后，又是在秦火火和利尔差四被刑拘之后，不知道这两者之间到底有没有关联，来听听他的说法。 薛蛮子和秦火火这个事件之间肯定是有关联的，他这个实际上是一个整体的对互联网的一个整肃，我把它曾经在微信群中称为是网络正反运动， 就是网络镇压言论反革命的这个运动， 网络正反运动。 但这个说的可能有点过于严厉，因为它毕竟不会杀人头。那注销账号实际上也相当于是在虚拟世界中间被干掉你了，也在虚拟世界中间对你执行死刑了。那么为什么说他们这些观点呢？我们要注意到有一句话，你可以去查一下，应该是中宣部给最近某个官员，大概意思就是说互联网是一个战场，这句话已经限度了所谓的天机，在现在这当下这个时刻，那么互联网被他们视为，以前视为是一个要抢占的或者要争夺的舆论阵地，但现在已经视为是你死我活的一个战场了，所以出手会更狠，那么套路也会更这个锋利，然后这个招数有时候也会更下作，比如说用这个对嫖娼来弄血男子。那么这一次是大规模的这个定位信号，那么它的目的呢，当然是要进一步的这个管控网络，尤其是这个社交媒体。那么从它的这个智能数来讲，它可能是为了进一步的这个统一认识或者假装统一认识，至少让目前的这帮网民也好，或者是公职单位也好，产生一种寒蝉效应。然后呢，这个普通网友也会有人自危。北京公安的这个发言人针对秦火火案件还说，他们现在创新了，将互联网视为是公共场所，然后所以就会有这个网络寻衅滋事罪，就是网络上的言论可以直接入寻衅滋事罪这一条。那么这些变化都足以这个可以完成一个拼图，就是他通过这个抓典型、搭一进白以及这个配套的这个言论、网络言论入刑罚。那么呢，它整体会完成一个对互联网上面人们的一个深度管控，然后造成一个人人自危，然后这个进入寒蝉的一个局面。 嗯，那您之前的微博号也是您说是转世过五六次哈，那其实您在事后有没有总结一些经验，就您知道是为什么被消耗吗？ 这个当然知道，但是我不想去总结什么经验教训。这个好像说的是，只要你老老实实的知道他们的招数了，你就可以躲得过。这实际上也是一种言论的这个自我审查。 嗯， 只要不违法，只要不去诽谤他人、散布隐私，或者是引起及时而明显的危险，比如说你在网上大吼一声，我程度又要爆大了。人类的惩治唯一的这个准绳就是看他的后果。 嗯， 他造成了实际的后果，比如对个人的隐私的泄露。人格的侮辱，或者引起了公共的这个恐慌，或者引起了这个甚至引起了灾难，那么他就必须要负担的责任。但是在此之外，因为我一般我主要的这个微博除了自己卖书以外，就主要是针对时事政策做一些评论。 对， 那么他对不会造成任何的这个实质性的这个结果的，所以我并不认为我要去总结金融教训。虽然我也知道他为什么干掉我的微博， 嗯， 主要是因为我当时连着转了三条白头实话和发了条原创，然后在两个小时就被干掉了。而这次效率之所以这么高，因为这个我发白头实话这个微博的时候，正好是财富论坛， 嗯， 在成都召开，所以他们就高度紧张。我发了两个小时后就被全网清号。 嗯，是说彭州实话是吗？ 对，当时转了几条。 哦。 转了三条吧，发了一条，一共就四条微博，然后两个小时之后就被全网清号。 那我们说回大 V 和公知哈，尽管你也是说中国没有真正的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但是就这些在微博上拥有一定的话语权的人来说，他们应不应该承担比普通的网民更大的言论责任？承担得了吗？怎么承担呢？ 就是如果按常理，就是名人的这个言行，其实他们也就是泛可以归入名人一列了。 嗯， 那比如他们什么公共知识分子，他们大多数人都既没有什么知识，也没有什么真正的公共责任心。 嗯哼， 按道理来讲，按常理来讲，就是名人吧，名流，他应该就是对自己的言行承担更多的自律的责任。 嗯， 就是我们要明白，就是法律这个。对人，他不会因为你是个名人诽谤他人就加重你的判，但是呢，他不会用这个身份来加重你。但是如果你是名人，你的这个传播率更高，造成的后果就会更严重。现在，所以如果在惩处上面，这个罚款上面，也有可能会这个考虑。但他并不是因为你这个身份，而是因为你实际造成的后果。但是我们要明白，言行要不就是用法律的准绳来衡量，要不呢就只能依靠他个人的自律。然后与此同时呢，当然这个社会舆论啊，这个普通人也可以 有道德表达，有道德谴责或者道德抵制也是可以的。那归根到底，它只能靠法律的这个他律、强制性的他律，以及他个人内心深处道德律的自律。 嗯， 而这两样东西已经足以构成这个对大卫公司言行的这个约束了。 嗯， 怎么样都轮不到政府的行政部门。来，这个大部分时候是由行政部门来发出指令的，它并不是执法部门。我们要知道，消耗的也好，然后只是禁言的也好，它可不是什么执法部门，而且也都是暗箱操作，而这个是最可恨的，并没有依据这个任何的这个法律条例，也没有公开性，那么这就会造成人对自己的行为言行它不可预测，不确定性。法律的最大的好处就是它可以让你对自己行为的后果有相对确定性的认识。那么这种情况下面，那么你再来谈对这个大 V 啊公司的这个整治，以及炒光造谣网友的整治，这就很荒谬的。然后再说的，是不是任何一个造谣传播假消息啊这些都适用于这个刑法呢？那么我觉得按照治安管理条例适用一下行政拘留就够了。 嗯， 甚至行政拘留都不用，只要进行批评教育就够了。而且再说了，在这130多起网友中间，你又怎么能够保证他们每个人都真正的去传播谣言，而不是合理的质疑呢？比如说我们看到的有一些实名举报的，或者一些质疑的，那么都已经被弄成是传谣啊、造谣啊、转谣这些，打了警戒或者是逮捕。更直接一点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所谓的这个公司大夫承担责任，要不就是用这个法律，而且这个法律不是你自由裁量的，只是任意解读的。而且你必须是公开的，一个人他到底造了什么谣，造成什么后果，受害者是谁，你要说清楚，你不能笼笼统统的来一个造谣，然后就把他们这个呼呼的一串一串的这个弄进去。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言论自由保护的是什么？它是保护的，说归根到底，它保护的是少数人的意见，保护的是错误的言论，被大多数认为是错误的言论。那么其实用这个政治学的理论来看的话，那么大部分谣言其实也是言论自由的内涵的这个保护对象。但我指的这个谣言就不是说你造成了实际的后果，严重的伤害啊，或者公众的恐慌啊等等。 嗯，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哈？就是现在我们看起来表面上他的手段和程序是非正义的，但其实他想要追求到一个结果，可以说是符合普通的大多数人对于正义的一个结果，因为谁都不希望谣言的存在，而且是恰恰是网络上有这样一种现状存在，就是名人和大 V 他们往往是无意之间参与了传谣，他也许不知道，但是最后结果呢，也许是出来证明他们所传的言论是谣言，但是他们呢又不会在事后去弥补他去辟谣，因为这存在一个传播的影响力和一个速度问题，所以是当局会不会他不得已而为之，造成现在这么一个手段的结果。 这肯定不是不得已为之，我们要看到，其实我一直是比较坚定的相信这个真理的自由市场的。谣言最大的也最好的破坏方式就是放开信息，那么自由辩论。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包括名流大 V 的，他们如果曾经传谣啊，或者有些不确消息，很快也会被网友揪出来，而且有一些人他也会认错，当然有些人他也假装没看见， 对， 这个都没关系的。他不需要这个政府的过度介入，政府只需要的介入对他造成，就是这个谣言造成严重的后果的。 嗯， 其他的就像市场经济一样，它有自发秩序，微博也有自我澄清、自我纠错，对谣言的这个就是纠正或者是辩论或者是戳穿的这个功能。 嗯， 而普通老百姓没看到的还有一点恶劣的后果，就是表面上看好像是这么一打击，很多人都不敢转发谣言了，不敢传谣了，但是更多的有没有看到，就是很多人连批评政府都不敢了，他没收的不但是造谣和传谣的这个权利，而且更多的是对政府的合理的质疑和合理的批评的这个权利，它是混在一起的。 嗯， 这样下去也要求每一个举报者都有100%的精确，那谁还敢去举报？你又不是公安刑侦，你又不是法院判案，如果每个人都确定自己的言论100%的正确和准确才能发言，那么整个这个言论世界一定会死气沉沉。言论是要付出代价的，言论一定会有错误的成分在里面，但它是依靠言论的这个自由市场来纠正，而不是靠强权的介入。 好，刚才听到呢是四川的时评人宋时南，他讲的言论呢是自有他言论的一个自由市场，应该是要靠言论自己来净化它。不过他刚才讲到说是中宣部啊有一个有一句话就说到呢，目前这个互联网呢是第三战场。那确实我看到新华社呢他们就有一个新闻，在8月26号的时候是对全国的这个新闻工作者进行了一次培训，然后基本上呢是让大家要重新树立好这个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啊。现在呢网络呢确实是已经是第三个战场了，很多的新闻工作者就存在着也许是政治不正确呀，或者说这个思想有所松懈呀，就让人感觉到已经开始严控了。其实宋时南刚才有过删节，他讲到呢这不是一个个案，其实你要是翻他们的原话的话，你从3、4月份基本上已经是找到端倪。他刚才也认为说是一个规模化的，3、4月份做什么，5、6月份做什么，7、8月我们看到就是抓典型抓个案，一个一个的逐个击破，让大家产生这个噤若寒蝉杀一儆百的作用。 嗯，其实这个闭着眼睛都可以知道，某一个官员在吃饭的时候，比如说别人跟他说哎呀这个事情发酵得很厉害啊，他终于意识到哎现在网络的这个是不是要稍微控制一下了，然后一声令下，下面的官员们就开始为他做事，可能做的事情并不是那么的高明，但是现在就是引起了比如说像薛蛮子被抓，然后大家的这个言论像官方预想的完全是可能是相反的一个走向吧。 嗯，我觉得就是刚才宋时南说了里面有很多的观点，其实也是现在网络上的一些对于这个网络管制越来越严的这样的一个反对的声音的一个主流的观点，里面有很多是大家都比较认同的。包括他刚才宋时南提到一个就是这个说北京警方这次有一个叫网络寻衅滋事罪， 是 这个是一个创新，但实际上它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把一个现实生活中的罪名前面加上了网络之后，网络两个字之后，它变成一个对于网络的一个管控的理由。然后但是这个北大法学院的教授张千帆他就有说，这个忽视了一个网络和实体空间的一个本质区别，就是说网络的行为它其实不是行为而是言论，特别是你寻衅滋事是一个非常模糊的界定，你如果今后什么都用这个来包罗万象的话，那什么罪名都可以把它抓起来了。还有就是我觉得张千帆的这篇文章里面有一些话，大家就是在转的过程中也都觉得哇他说的很犀利，而且可能会有点踩线哦。他说这个网络秩序这概念本来就是不存在的，它天生的就是一个乱哄哄的众说纷纭的地方，就是网络。那如果要强加一种什么秩序，特别是如果你要通过国家机器的高压，那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还有一点也是刚才这个宋时南有提到，就是说如果网络言论损害了谁的名誉，那么冤有头债有主，受伤害的那个人出面就好了。然后呢张千帆说，总之一句话，国家靠边站，一旦政府插手网络，那么我们很快会发现政府才是最大的造谣者。 最可怕的是他现在的这样一个举动，你会引发什么样的负面效应。当然我刚才我问宋时南最后一个问题我是有疑问的，你看网上大家都对造谣者是非常痛恨，尤其是如果他会造成明显的一些干扰社会秩序，那当然是不应该的。关键是你应该用什么样正义的手段，甚至是高明的充满智慧的手段去制止他，而不是像现在非常生硬 的 非常直接甚至粗暴的去干涉它，最后导致的刚才宋先生最后讲的，你可能有关于真正是更加有正义效果的，比如说我举报贪腐，我不可能确定我100%我知道的线索一定是准确的。而且关于大 V 们他们有一个身份上的一个尴尬的局面在哪儿吧，大家有的时候是凭着一腔的热血甚至善心和爱心去转发一些信息，也许来源没有那么确定的一些言论，但是呢大 V 们他们本身每一个人不是记者呀，他们不是新闻工作者， 也不是警察， 也不是警察，也不是刑侦人员，追求真相是应该这些人去干的。这个时候我应该怎么办呢？ 刚才就是说到这个互联网是战场，你看这句话里面就会反映出现在这个我们的中宣部也好，他是把这个人民跟政府放在一个对立面上了。那好，即使你把它看成是战场，你也要想好你的角色应该是什么。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一些可能有一些出于善心的一些举动，帮我转发，可能有的时候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些什么谁谁谁得了白血病急需钱的这一类的。那如果这个时候你的政府的一些相关的部门，比方说当地政府或者说是一些慈善机构，比方说这个一直饱受困扰的红十字会，你这个时候如果站出来做一些事情的话，这个战场不是根本就不需要政府来插手吗？就是不需要这个中央政府，不需要中宣部来插手啊。 是，好，这个话题呢我们才在进行当中，凤凰 U-Radio 3D 话新闻，我们再稍事休息，等会儿接着聊。 好，三 D 花新闻，我们接着讨论，从薛蛮子涉嫌嫖妓说起哈。刚才是连线了一位食评人宋世南先生。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秦火火和丽儿差四他们被拘捕呢，警方的一个罪名是叫做扰乱公共秩序罪类的寻衅滋事罪。其实你真的是要究法律哈，刑法它这么规定的，他说有四种形式寻衅滋事罪。第一呢是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第二呢是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第三呢是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的，情节严重的。最后一种呢是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你看现在他们发生的一个场所好像也不是实体的公共场所，就是在网络的一个战场。你根本上如果是套用这个，我看表面上似乎没有一项是完全符合的，所以这个程序和手段上罪名上听起来确实说的不太过去。尽管对于他们所造成谣言的这样一些的后果，大家也觉得有的时候是情感上不能接受。比如说对于雷锋，很多人都觉得雷锋可是我的道德偶像，你怎么能诋毁我的偶像呢？怎么能说他生活奢侈腐败呢？这个太不能让人接受了。我们从历史上就受到这样的一个教育，有人说是洗脑，但确实他觉得感情上不可接受。或者说张海迪也是一个道德模范，说人家有日本国籍，这个是太不能接受。又是诋毁罗源，著名的大将军，怎么能说人家有人在外企工作呢？即使有人在外企工作又怎么着了？你看，但是恰恰就是张千帆教授所说的，如果真正是你不能接受，那没办法，人家自己还没跳出来说什么呢，真的是他们自己不接受跳出来，你才能真正是走到这个司法的程序上。 嗯，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有点多管闲事的感觉。大 V 们其实他们自己不知道嘛，比方说像这个薛蛮子嫖娼，他肯定心里会想，哎，万一这个事情败露的话，或者他经常做这样的事情，除非己莫为嘛，那肯定会被人知道的。那这个在道德上的一个审判，对他自己的形象有好处吗？像我们看像直来直往赢在中国这样的一些创业的这些节目啊，有很多那些大 V 们，那些也是大 V， 可能不一定是网络上的大 V， 他们对那些年轻人经常会说一些谆谆的教诲，但是他们其实也应该非常清楚，自己的一些负面新闻一旦被出现的时候，就会传递出社会的负能量，对他们自己来说有百害而无一利啊。所以刚才这个宋时南他自己说到的言论的社会上的市场的自由的调节，这个就跟经济的这个自由调节是一样的，经济它本身就有一定的规律，它自然而然会有一定的调节。那国家的宏观调控， 取消关注它不就完了吗？ 对，是啊，是啊。说多管闲事儿，其实这个中国政府包括一些主流媒体还真是有点多管闲事儿。你看这网上有一个段子，因为这个薛蛮子他是入了美国国籍的嘛，所以这个段子就说，出了这事儿，痛心疾首的应该是奥巴马呀，至少骆家辉应该出来向中国人民谢罪。好好的一个中国人，怎么加入美国籍以后变成这样了？如此反击美帝的爱国主义素材，白白被浪费了，令人痛心疾首。 这个还手段上是不是高明？ 哎，你看我们这个戏谑归戏谑啊，但是有的时候大 V 呢确实也不能说挺可恶的，但至少呢大家对于大 V 们的言论也不能一味的迷信和尽信。不过确实也是说的老生常谈了，大家得提高自己的分辨能力。但是还是宋先生那观点，我觉得非常同意，你们应该自己对自己的言论是表示负责任，包括我已经是名人了，名人你该有对自己名人一些行为的规范。如果真的是哪些言论大家看不惯了，网民可以取消关注，然后呢或者就是更加严厉的道德甚至是上升到法律上的声讨，它确实是有渠道可以去遵循的。但是我看到有另外一种言论，它就比较薄熙来案，跟这次秦火火其实你看时间上是在同一个时间点发生的，哪一个更能够代表中国的司法走向？哎，这样的一个评论非常有意思。他说，真正预示中国司法走向的恐怕是后者，秦火火的那案子。你看薄熙来案呢，是在全世界的目光之下，是要给世界看的啊，以证明看我们这个程序有进步了吧，被告人拥有这么多的权利，可以完全为自己辩护。另一个呢，实实在在是对内的，秦火火针对的不仅仅是网络言论，而且是由于把质疑，你看诋毁雷锋、红十字会、救援制度、铁道部作为罪状，使这个立案呢就带有什么色彩呢？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就说明它是维护一类的言论。这个是给了大家一个 很明显的信号，这对秦火火不公正，就是无论他有怎么样的不当的行为，比如说编造或者是揭人家个人隐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警方把所谓的诋毁雷锋啊、红会这些罪行呢，采取把公民不可剥夺的质疑权利跟网络言论不检点、道德上有明显缺失的个人捆绑在一起的办法，就是污名化乃至罪名化公民权利。他说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就是你看到会立案和司法的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包括他的选择性办案。你看他就办了秦火一个人，在网络造谣不止他一个，反作用就是他会让大家，你要守住自己的说话，你要注意言行。宋沈南他说，甚至有些大 V 他认识的已经开始慢慢的删微博了，就翻翻以前有没有哪些话踩线了，你要注意点。 其实我觉得就是现在也有很多的人有一个担心，就是担心现在因为对网络言论管制的一个加强，会令到之前非常红火的网络反腐遭到打击。 对， 我觉得这是真的是非常值得担心的一点。就是说你看我们在这个是在这个网络反腐的过程中，我们是看到有一些真真假假，有一些诋毁官员的现象，但是你不能否认那些因为网络揭发而被发现的这个国家的害群之马，这个国家的蛀虫，对不对？在任何事物的发展过程中，你都要允许它有一个错误，它有一个可能有一个发展走偏的时候。就是像轩辕子一样，对于一个人来说，你不能因为他这个人的某一方面而对他整个人就予以否定。对于一个事情网络的发展，网络言论的这个自由来说也是一样的，你不能因为出了一两件谣言，你就对整个网络言论带来的公民社会的一个进步对予以否予以否定。 没错，但是我有的时候也觉得像现在我们看到有一些官媒的令人反感的这个义愤填膺的一些说话啊，每一次说完了以后他并未必能够达到他自己想要的这个效果，甚至出现一些反效果。比方说像最开始的这个中国梦宪政梦的这个删除或者是换版，到后来这个曾诚杰的秘密处死，大家也是在引发了对于这个程序是不是正义啊之类的一些讨论。怎么每一件事情讨论就会变得越来越大，而且大家的记忆会越来越深刻，对一些话语的来源变得越来越不信任，这个不是适得其反的一个效果吗？ 是啊，你看网络呢，它自然有它自己的特点，比如说泥沙俱下。那现在很多人主流的认为，就是觉得言论的一个自由，言论的特点本身你应该是尊重它，把它回归到言论本身，而不是贸然的就把法律之手、国家的公权力是深入其中。其实你看网络它有自己的特点，比如说开放性，比如说它的迅速，比如说它的这个活动非常的这个自由化。如果说它的这些本身的特点、它的天性被扼杀的话，你很难看到一个把他比作孩子的话也是一样，你不可能看到他非常健康的成长。好，那今天的三 D 画新闻，我们从这个薛蛮子的涉嫌嫖娼事件讨论到网络的自由现在对大家造成的一些心理上的不安和担心啊。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有话直说环节。 好，我们来看到今天有话直说，说到的是这个叙利亚比较硬的一个话题啊，因为这个美国、英国、法国现在已经开始准备用军事制裁叙利亚了。那美国媒体甚至说最快会在明天，也就是29号。所以西方国家如果对于叙利亚真的动武的话，会给中东地区带来哪些影响吗？那大家觉得他会不会成为第二个伊拉克呢？今天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18723346，香港的朋友， 内地听众40012000900，手机用户的话，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的互动服务已经开通了，一直到今天下午的1点钟，我们随后见，也谢谢 Cathy。 凤凰卫视集团第一档全媒体节目《全媒体全时空》从2013年1月1日起正式推出了。 凤凰卫视中文台、美洲台、欧洲台、凤凰新媒体、凤凰 uRadio 五大平台同步直播， 直击当天最热的议题，通过全媒体发散， 让新闻更全面，观点更立体，意见更真实， 多样的互动平台传递最草根的声音。 锁定每周一至周五晚间6:25至7:00，全媒体全时空， 给你不一样的资讯新体验。三 D 画新闻，有话直说。 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三地化新闻，我是燕婷， 我是樊素。 嗯，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叙利亚会不会成为第二个伊拉克，这是大家普遍关心的，也就是现在西方国家决定要对这个叙利亚也来动武了，而且这个声明甚至是说到明天就有可能有这样的动作，那它会给中东甚至是整个这个国际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吗？今天大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18723346，香港的朋友， 内地的朋友400120009000手机用户的话，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的功能已经开通了。好，首先听到第一位李先生的电话。 李先生你好。 哎，你好。 嗯，河北的是吗？你怎么看今天这个叙利亚会不会成为第二个伊拉克？ 不要说是第二个伊拉克，我是一个普通百姓啊。如果说现在美国和英国他可以随便任意打哪一个小国不听话，他就可以任意打击哪一个国家，往后时间长了以后，他的长野战略下来了一个一个的消灭了法国、俄罗斯或者中国，慢慢把这个全世界都要听他们的话。 嗯， 这是我的观点。 您觉得对中国也会有影响？ 那肯定，你中国现在发展你广顾眼前，你没有长远战略意义啊。 嗯， 对不对？ 嗯， 你美国它就是全球战略。你中国是什么？中国现在算是光是个关着门过日子。 嗯，好，谢谢你，河北的李先生。听出来觉得美国好像有点霸道的感觉，真是世界警察， 一向是把自己当成世界警察啊。我们来听听这个四号线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喂，你好。 哎，有什么样的建议您说？ 我建议这个东南亚这个军事啊，中国逐渐的思考，打个比方了哈， 嗯， 中国的军事逐渐的搞成洋的，就是这样的。你来看哈，这是有钱的人，打个比方了，真的由于搞起来那个海湾，搞起来那个钓鱼岛战争，真的打个比方了哈，爆发的话，这些有钱的人都会往外国打，就是这样的。啊，你混什么玩？就不管别人，你就管赖世昌为什么倒了美国？为什么王立军到了美国大使馆，有钱的人都会走光的，是真的。最好呢要和谈和谐，不要冲动开战，是真的。谢谢你啊。 好，不要冲动开战，这个我们听清楚了。 嗯，好，再来北京赵先生。来，赵先生向来关心国家大事， 对， 国际大事，来您说说看。 哦，一出这国际大事，有人谈起来就哭笑不得。我要按多媒体的话呢，一定美国出兵啊，必然使中东更加混乱，成为埃及伊拉克，完石油都让美国人占了，是吧？这世界还有王法吗？就像第一个客人似的。但我从良心上讲，如果欧美出兵，那个中东国家的一定少了一个独裁。完了呢，百万难民呢可以早点回家，叙利亚人民呢早上过上幸福的生活。 嗯， 完了也不可能，不是埃及又怎么了？埃及最终人民还是抛弃了这个。兄弟会这极端组织吧，早晚埃及人民还会过得不错的日子。伊拉克现在石油出口已经世界第五了，而且油都跑来中国来了，是吧？所以中东必须稳定，少有这种独裁，全世界人民才会幸福。而且就像第一个说的，如果伊拉克打完科威特再打沙特，不全世界都乱套了，没人管，都是和事佬谈，那这社会还不就乱了？世界上必须得有警察，是吧？就说这么多，谢谢。 好，谢谢您， 赵先生是觉得，哎，美国出兵 以民为本， 可以，美国出兵可以，你先乱一乱，乱了之后呢，必定会稳定。 嗯，好，再来很快接听湖北的贺先生。贺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怎么看今天说的这个叙利亚的问题？ 是这样的，就是我从个人角度谈一谈，从这个从中国的这个企业的什么方面角度谈一谈，因为现在在中东地区呢。由于这个美国本地包括欧洲之间的对当地的禁运也好，还有战争的恐吓危险也好，以及当地的长期动荡的不安的局势也好，给中国形成了一个这个独有的一个生存空间。就是说对于这个中亚地区的动乱，让这个非常多的日本欧洲等地对当地货物还有各种商品甚至武器产生了一种禁运。但是中国呢在当地却有大量的这个工矿啊企业啊进驻。所以呢，我认为呢，每一次战争过后，我们现在很奇怪的看到，有的美国人会很奇怪的看到，自己虽然在当地打开了一个空间，可是更多的，进入的这个随之而来的有更多的伴侣啊，像中国这样的这个接踵而来的 这种客人也进得来，他们可能在美国人眼里是不速之客，可是对于当地人来看，是当地建设说重新战后也好，还有动荡平息也好的一个主力军。所以我认为，其实对于当今势力而言，越是动荡的地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在刚刚在世界市场上想崭露拳脚的冒险家而言，是一个很好的利好，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好，谢谢贺先生。来，最后一位陈先生，来自苏州的朋友，你怎么看？喂，陈先生你好。 你好。 今天这个话题你怎么看？叙利亚动武，西方国家对叙利亚动武会不会给中东带来一些影响，甚至是国际社会？ 会带来什么东西啊？ 会不会带来影响？ 影响呢，只为这个中东的局势肯定会进一步的动荡啊。 嗯。 但是呢，这种动荡呢，可能是一种变革的前奏吧。将来可能中东会朝着民主化方向发展的。 嗯，所以在您看来，比较辩证的一种想法。 我觉得这是好事。 这是好事，为什么？ 那肯定啊，反正阿萨德也强权统治啊，人民也没什么好日子过，那不如虽然说现在已经战争了，那肯定那也是那非常糟糕。但是这种糟糕，说不定以后呢会有希望了。 嗯， 在那强权统治下是没有什么希望的呢。如果没有外部的势力干预，像这傅成子，你看看他跟这个朝鲜一样，父亲做这个又阿萨德，将来又传给他的儿子，怎么办？你说他的人民能有什么好日子过啊？也都利益集团把控了他的朝政，我说，还不给美国人干预他一下，说不定将来还有希望呢。虽然目前可能会遭到流血冲突等等，但这种代价我觉得是应该付出的。 好，这是苏州的朋友觉得这可能是一种民主的阵痛 的过程。 所谓是一种阵痛，你必须要经历过这个阶段，好像也是比较认同于美国真的是要出兵的话，那也没有办法。 其实他们的所有基于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可能更相信这个叙利亚之前动用了化武，甚至是在之前的这个独裁的过程当中，他们的民不聊生的状况是真实的，所以大家就觉得哦，与其这样，不如让大家来打破一下目前的格局，说不定新的世界会更好。 但是从人道的角度来看哈，我们确实也是看得非常痛心，战争给普通的平民带来的伤痛，尤其是孩子们，这么多难民是奔向黎巴嫩，看到这么多的化学武器，就导致普通人在战争当中的丧生是让一般人难以接受的。 好，我们今天有话我们三地的有话直说环节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收听，我是燕婷， 我是樊素，拜 拜。 拜 拜。